这哪里料到呢，雷猛就跟没有听到他话里的讽刺的意味似的。 可以立个字据吧，这种事口说无凭，我吧信不太过江少的人品。 咦，脸真大，老子还不相信你呢。小姐，拿纸笔过来，让雷少签字。 好。 雷蒙小心地把字条收进自己的上衣口袋，然后打了一个响指，又吹了几个口哨，这才扛着 CS 的道具枪缓慢地走进林子。郭杰眉头皱到一起， 哲哥，你说他会赢吗？ 会个屁，你真相信他吹啊？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从来不玩枪？ 我还真没在意，不过沈浩以前也搞过这种俱乐部，他好像是不感兴趣。 哎，那不就得了，哥告诉你，霍明那几个人都是老手，这几天又一直在这个林子里泡着。 哼， 姓雷的想要轻易出来门都没有。 哲哥， 哎，你放心，我知道分寸，别老是皱着个眉头。既然让你跟着我，就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以后啊，我会把他侮辱你的那些话一句一句的全部还给他。 郭杰凑到江哲身边，脸红了红。 谢谢哲哥。 傻瓜，去给 TP 哥打个电话，告诉他过来收货。 秦锦城最烦的就是应酬，尤其还是这种来得莫名其妙的应酬。早知道见的是周雨潮，他肯定不会出来的。 刘琴，怎么回事啊？ 刘琴看了一圈包厢里的人，同样是一脸的懵逼。 这我不知道啊。老爷子说这人对你公司的发展有帮助，让我务必要把你带出来。可我真不知道是周总啊。妈的，想哭，为什么当背锅的总是我？ 刘琴是一脸的郁闷。秦锦城转身离开，还没有挪动半步，包厢里的人已经是先一步的出来。 秦总，秦总来都来了，哪有再走的道理？这事儿我可以解释清楚，您别怪您助理。 周雨潮给刘琴递了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帮个忙，一定要把人给留下了，事后一定少不了他的好处。不过刘琴显然是没有把他这个眼神当回事儿，黑着一张脸说道， 秦总，这事是我没核实清楚，现在马上带您离开。 操蛋了，这事儿怎么不按照剧本走啊？周雨潮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眼力劲儿的助理，这上前就用他那肥大的身躯挡住了两人的退路。 别别别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秦总，我知道您一直瞧不上我，也是按圈子里的话说，我他妈就是个暴发户，有几个臭钱就到处显摆，其实屁都不是。 对自己的定位还挺准确的，算是有点自知之明。秦锦城其实并不存在看不上周雨潮这回事儿，这两家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过任何的合作，这要说有过接触，容他想想，就那天第一次见到雷猛的晚上，好像是他被人给当枪使了，把周雨潮给他虽说不是他所愿，但到底是他动手打了人。秦锦城这个人一向是光明磊落，爱憎分明，这瞧不瞧得上周雨潮是一回事儿，理不理会他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想到之前对男人动手的事儿，秦锦城坚持要离开的步子略微的一顿。 你怎么样了？ 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男人的肋骨的位置，周雨潮受宠若惊，满是肥肉的脸颤了颤。 还好，容秦总惦记，我这人皮厚肉多，没伤骨头，没多几天就好了。 嗯， 那就好。 秦锦城面无表情，周身罩着冷气，并不是多关心谁的意思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已经够让刘琴意外的了，没来由的多看了周雨潮一眼，又下意识的转身问着秦锦城。 秦总。 秦锦城转身走回包厢。 没事，听听周总想说什么。 有猫腻儿，这事儿好像不是刘琴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刘琴呆若木鸡，愣了一瞬，还是跟着秦锦城走进了包厢。秦锦城刚坐下，随后进来的周雨潮已经是端起了酒杯。 秦总，那晚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，小的喝多了没看清是你，多有冲撞，还请你多多包涵，这杯我先干了。 这人是什么毛病啊，明明是他把人给打了，他还反倒来给他道歉。秦锦城不太会虚与委蛇的那一套，所以不太懂商场上那一套的应酬。见周雨潮二话不说的就干了，他顿了顿，还是端起酒浅抿了一口。 不太会喝酒，见谅。 秦总这是说的什么话，你肯喝已经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了。 周雨潮陪着笑脸说道。秦锦城点了点头。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，那晚的事你不用往心上放。 反正他也没有吃亏，算是扯平了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秦总既然没说放在心上，就肯定是没放在心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秦锦城的错觉，他明显的看到男人抬头抹了一把那头上的汗。 这天气好像并不热，况且这房间里还开了冷气，难道是因为太胖了才会出那么多汗？ 秦锦城并不觉得是自己把人给吓倒了，他刚抬起脚步想走，周雨潮的电话便响了。秦锦城这个人没有刺探别人秘密的习惯，所以他还是走出了包厢的门。可能是门的隔音不太好，也可能是周雨潮被电话里的内容给惊喜到了，秦锦城还是听到了他说的话。 雷猛，这事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周雨潮难道还没死心？ 那晚的场景再次在秦锦城的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直到坐上车也没有散尽。因为惦记着雷猛手里的那块地，所以他现在对这个名字相当的敏感。 刘琴，跟上周雨潮的车。 我知道了。 习惯了什么都不问只执行命令的刘助理，虽然一连是被惊了好几次，依然什么也没有多问，老老实实地听从了秦总的吩咐。雷猛扛着打 CS 的玩具枪从树林里钻出来，嘴里哼着听不出调调的音乐，脸上是冷漠的笑意。呵呵，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，太经不起折腾了，他连汗都没有来得及出便一锅给端了，这些人还能不能有点脑子了。见到雷猛，周雨潮兴高采烈地迎了上去，并没有注意到黑沉着一张脸的江哲。郭杰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，周雨潮不了解情况，可是他们心里清楚得很，雷猛身上没中一弹，他这是全歼了那些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 萌萌，哥来接你了。哎呀，你这身儿真他妈帅。哎呀，改名啊，哥给你多买几身。 说话间，周雨潮的手就想往雷猛的身上招呼。雷猛眸色一沉，人已经往后面退了一步。 谁呀你？上来就动手动脚的。没见老子拿着枪，小心我一枪崩了你。 说话间，雷猛手里的玩具枪已经是怼到周雨潮的心脏的位置。他想过，塑料子弹虽然是伤不了人，但是打在肉多的位置一样能够让这货好受的。 萌萌你真会玩，来朝哥这儿打，别心疼，哥就喜欢你对我动粗。 周玉朝似乎没有意识到雷猛真想对他动手，还当他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呢。雷猛脸色发冷，心想这货是不是找虐的体质啊，这怎么打不怕的呀，这都第几回了，这非得见了血才肯长记性吗？还是说他往不远处扫了一眼，江哲跟郭杰靠在一处，脸上的情绪晦暗不明。